段时间没有到你们当中，非常的高兴今天又有机会来到你们当中。崔牧师自从在你们教会服侍以后，我可以看见你们教会一直不断的兴旺和增长。那我们更感谢主，在 Wisconsin 这个地方 Milwaukee 跟 Madison 这两个大城呢，我们可以彼此互相的配搭，好像是姐妹教会一般哈。很感谢神。今天是父亲节，所以呢，要为我们在座的所有的父亲们问你们一声父亲节平安。我们好不好彼此问候一下？如果你们周围有父亲的话，你要祝他们父亲节快乐，好不好？做一个父亲不容易啊！每一年一年下来的劳苦，我们为了家庭的生活呢，要四处的奔波啊、尤其是在教会里面服侍的弟兄们呢，他们更辛苦啊！不单单是在教会在家里面服侍，在教会里面呢，也得殷勤的侍奉。今天呢？为了这个父亲节，也是事实上呢，这一篇正道，我是在我们教会里面也曾经传讲过这一篇信息。那是主要的内容呢，我们刚刚读过的这个内容是讲到天父上帝，我们的天父，他和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们在成圣得救得荣耀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这位慈爱的天父他是怎么样子的爱我们，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计划是如何。所以我希望借着今天的这段的圣经呢，跟大家分享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跟我们讲的这一段非常富有教义性的一段的信息。我相信呢，在座很多的都是已经重生得救一段时间的基督徒，你们可能也常常会有这样子的挣扎。在我们信主以前呢，那我们一直不断的在罪中的挣扎，那么感谢主，神的恩典在罪里面释放了我们。我们认为说，一旦我们重生得救之后，那么我们的前途就是一片光明。可是没有想到信主以后啊，仍然不断有罪的瑕疵，仍然会犯错，仍然我们不想做的事情我们去做，我们想做的事情我们做不出来。有没有这样子挣扎的经历？那你可能会问自己，为什么我们已经重生得救了，神的恩典已经释放了我们，让我们得到这个永生的礼物，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新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为什么我们仍然不断的这样子挣扎呢？那保罗今天在第八章一节到第十七节这短短的一段经文呢，我们可以从，因为保罗一直不断的强调的就是一个基督徒属灵的生活呢有三个阶段，在这一段短短的信息里面呢，我们就可以看见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重生得救的经历是经过这三个很重要的阶段。第一个阶段就叫做称义的阶段，称义的阶段就是我们在接受圣灵的时候，我们从我们从前的罪身接受了圣灵的带领，我们改变受浸重生得救的那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是一个漫长的阶段，就是我们每一天在走属灵历程的，我们叫它成圣的阶段，成圣的阶段。第三个阶段呢就是得荣耀的阶段，所以每一个基督徒呢都要经过这三个不同的阶段。如果我们仅仅停留在称义的阶段，那么我们就好像是一个出生的婴儿却不会长大。那么成圣的阶段是一生之久的阶段，所以我们今天要从这段圣经来看见一个健康的基督徒。我们每一天在走这个属灵的历程的时候，我们要思想一下，我们是不是一直不断的反省，看看我们的一生从称义成圣一直到将来我们要见主的面要得荣耀的那一天。首先呢，我们来看这第一个阶段保罗告诉我们的， 就是在第一节到第四节的地方。第一节到第四节的地方呢，他告诉我们说，对不起哈，我这个好，第一节到第四节呢，他告诉我们说，圣灵已经释放了我们，所以是讲着重在称义的那一个部分。第二段呢，是在第五节到第十一节的地方，保罗是借着圣灵的对我们的引导，告诉我们走这一段成圣的道路，我们所必须要经过的一些的经历。第三个呢，就是圣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后赐，告诉我们一直不断的激励我们，将来有一天我们要得荣耀的那个日子。那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件，就是称义的经过。在第一节到第四节呢，我们首先看前面这两节的经文，他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大部分的慕道朋友以及一般的信徒呢，我们都着重在这两段的经文。你有可能有听到许多的人说，基督教似乎非常的不公平，为什么信了耶稣之后就可以得到永生，好，就不被定罪，不是太不公平了吗？我们一生所有犯的罪，仅仅只要相信他就可以得到赦免吗？不错，你们看到第八章的第一节第二节，保罗就是这么说，他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们。换一句话说，那位赐生命圣灵的律的神上帝，也同样是那一位赐罪和死的律的那一位上帝。如今他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就不再被定罪了，不再被定罪了。可是重要的是在后面的那两节圣经，保罗就解释了为什么神要如此的做，为什么神要让他的救恩临到我们当中，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就不被定罪。他接下来解释，他说律法既因肉体的软弱有所不能行的，所以神才要差遣自己的儿子，在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当中定了罪案。换一句话说，保罗在这个地方解释了神的慈爱，因为他知道我们的软弱不能行，所以他把自己的儿子给我们成为赎罪祭。所以当神的儿子死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我们得到了这一个救恩。那么这样子的救恩是给谁的呢？第四节他告诉我们说，律法的意义成就在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所以你们看到这短短的四节的圣经，他很清楚的就解释了神的救恩。那么我们要把这四节圣经分开来看一下，很多的弟兄姐妹在只着重于前面两节圣经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体会到神的慈爱和神的公义。在第一节第二节的地方呢，他给我们一个很丰富的一个图画的形象，他告诉我们说，他释放我们呢，好像把我们的锁链断开来一样，好像把我们那个罪的锁链断开来。弟兄姐妹，在我们还没有认识神以前，我们按着我们自己的心思和意念去行事，许多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其实并不是神所喜悦的，但是我们却没有办法脱离这个捆绑。上一次我们教会在举行敬礼的时候啊，有一位姐妹她跟我们上台做见证，她受洗了之后，我问她说，姐妹，你得救了之后，你的生命有发生什么变化吗？ 我一问他这个问题，他愣了一下哈，他说有什么变化？好像没有什么变化啊。我说你再想一想，一定有很多的变化。他仔细的想了一下，这位姐妹呢，因为她一直在餐馆里面工作，那没有受很高深的教育哈，那么但是呢，她信主了之后，她的先生带领她信主了之后呢，她就一直不断的在一直不断的在改变。那她讲话呢不是很清楚，那她经过了很长的时间思想，她说哦，我想起来了。我说你想起来什么地方不一样呢？她说我想起来了。她说我以前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啊，因为她在餐馆里面打工。她说我喜欢去。你们知道在 Milwaukee 有一个赌场叫做 Potawatomi Bingo 哈，就在当他那个地方。他说啊，我喜欢去赌博，每一天呢下工了之后呢，就第一个想做的事情就是去赌，赢了想回去赌哈，输了更想回去赌，输了更想回去赌，想不赌都不行啊。他是用他的这个。广东国语说的，那听了就很可爱。他说这样子我也不晓得为什么，好，我也不晓得为什么，就是一直不断的要想要回去这个，好像那个是我生命当中唯一的喜乐。可是自从我信主之后啊，他说我突然之间不再想去赌场了。好，那有一次母亲节的时候呢，我女儿还跟我讲说，妈妈，今天母亲节让你稍微休息一下，你以前最喜欢去赌场了，让你去再去这个赌场玩一玩，消遣消遣。她说我不想去了哈，我不晓得为什么，什么原因呢，她就不再想去了。弟兄姐妹，圣灵释放了我们，就好像把我们捆绑我们的那一个锁链从我们的生命当中解脱了。有些的弟兄姐妹，他们是生长在一个不太幸福的家庭里面，他的父母亲从小给他们的对他们的教导，有的时候是虐待，有的时候是凌辱，有的时候父母亲酗酒。那么这样子的孩子将来长大了以后，很可能是因为受到父母亲的影响，他的一生就在这样子的捆绑当中。但是感谢主，当神借着这段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的灵进入到我们当中，那位赐生命和圣灵的灵释放了我们，从今以后我们不再被这个罪所辖制，所以捆绑，它可以断开那一个罪的锁链。那么这一个 process 就好像圣经里面借着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他说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你们所受的喜，你们所受的这样子的重生的信息，不是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而生的，就不能够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之所以可以把我们从这个锁链当中断开，乃是因为神的灵进入到我们当中。在以西结书里面，他更用一个图画一般的形象来解释这个我们不太能够理解的道理。他说到那个时候，我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你们可以想象哈，我们里面的那个心，在我们认识神以前是一个石头做的心。他说我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新的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当中除掉这个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这个地方以西结先知告诉我们的意思是说，我们之所以没有办法去遵行神的话语，是因为我们里面那一个实心， 是因为我们的始祖亚当和夏娃他们犯罪所带给我们的结果。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我信主以前，我始终没有办法脱离那个罪的辖制，因为在我们里面的心是那个必死的实性。当主耶稣基督来到我们当中，圣灵内住的时候，他所赐给我们的不再是那个被罪所辖制捆绑的实性，乃是那一个新心属神的肉体的心。那一个新心可以帮助我们去遵守神的律例。我们晓得神在旧约的时候借着摩西颁给以色列子民十条诫命，接着他们又把这十条的诫命把它详细的写在律法书的里面，告诉我们我们应当要遵守这些的诫命。以色列的子民们，他们在他们的一生竭尽他们的所能，希望借着行权这些的律法来讨神的喜悦，得以见到神的面。但是我们知道没有人能够行权律法，没有人能够行权律法，因为我们都是有得到了亚当，从亚当那个地方遗传来的罪行。所以保罗在罗马书那个地方告诉我们说，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好像我们刚刚那一位，我跟你们所见证的这一位姐妹她所说的，因为我们立志行善我们做不出来，但是我们要行出来，是不是我们自己的肉身可以做的。接下来保罗又在罗马书的第三章那个地方告诉我们说，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可以因为行律法能够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的目的只是叫我们知罪。所以当神把摩西的神借着摩西把这个律法搬在我们的面前的时候，好像一面镜子，叫我们看见了就知道我们原本是不配的。律法能够做到的只是叫我们知罪。今天早上我们在开车来的时候啊，你们看到在高速公路上面不是有路标吗？35迈、45迈、55迈时速限制，是不是？所以一看到时速的限制，然后再看看你的码表，你就知道你犯罪了，好，是不是？那个路标没有办法让你开得慢一点，也没有办法让你开得快一点，好，那个路标只是让你知道你是不是在犯罪。律法也是同样的，它仅仅只能够叫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不配，没有人能够借着行律法而讨神的喜悦。就好像我们刚刚在说的，即使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重生得救了之后，我们仍然发现我们的不足。如果这样子的不足一直不断地侵蚀我们的心，我们永远没有办法得到神的救恩。所以保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弟兄姐妹，你们得救的过程是从称义开始，这个称义是神白白的恩典赐给你们，靠着你们自己，我们没有办法按着我们的做法达到神的标准，所以神就把这样子的恩典赐给我们，白白的赐给我们，白白的赐给我们。弟兄姐妹，天底下有没有白白得来的恩典？有没有？有没有白白得来的恩典？看起来好像你们都觉得没有白白得来的恩典哈。今天是父亲节，为什么我们要庆祝父亲节？为什么要庆祝母亲节？为什么要庆祝父亲节和母亲节？因为父亲和母亲对于他们儿女的爱是何等的浩大啊！今天早上我女儿起来第一件事情打开窗户跟我说 Happy Father's Day 我心里面得到很大的安慰。我们听见今天我的三个孩子都在我们当中，他们因为父亲节的关系呢，就勉强虽然听不懂 我的讲道来到我们当中呢，为了要这个鼓励他的父亲。弟兄姐妹，我们给我们儿女们的爱和祝福是不是白白的？是不是我们从我们父亲母亲的地方所领受来的一切是不是白白得来的恩典呢？是不是？好，你们都说是的哈。天底下没有白白得来的礼物，真的吗？记得我以前跟你们好像分享过这件事情，在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事情，在你生命当中最宝贝的东西，全部都是白白得来的，全部都是白白得来的。你生命当中最重要最需要的东西，空气、阳光、水，神没有收我们一毛钱了。好，神没有收我们一毛钱。我们生命当中最疼爱我们的父亲母亲，你没有付钱给你爸爸妈妈，他才生你的。我们从小接受父母亲的疼爱，我们没有付过一块钱啊！不单单是我们的父母亲啊，我相信在我们当中大部分的先生们，你们太太嫁给你们了，也是白白得来的礼物哈。可能我想你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是付钱给你太太说，来，这个钱给你，你嫁给我，有没有这样子的？请你们举手一下。我还没看过哈，我还没有看过这样子的。我们的太太们，她将他们的一生委托给我们，仅仅只是因为她爱我们。白白得来的，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东西，最需要的东西，大部分都是白白得来的。神给我们的救恩也是白白得来的礼物。接下来我们要看第二件事情，随从圣灵引导我们，是我们成圣的道路。在第五节到第十一节当中呢，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成为一个神的子民。刚刚讲到说，神把这样子的白白的恩典赐给我们，是赐给哪一些人呢？赐给那些随从圣灵不随从肉体的人，记不记得？好，我们看一下呢，这第五节到第十一节的这段经文呢，他说，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这是第五节到第八节的地方。所以你看见好像在这个地方，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得救了之后，圣灵会引导我们走一个成圣的道路。每一天我们仍然活在这个世界上面，既然活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就有许多的选择要做，那么圣灵会带领我们走这一条成圣的道路。他说有两种人，一种人是随从肉体的人，另外一种人呢是随从圣灵的人。我这个地方有一个好，所以我们要选择，有两个选择，一个是选择随从肉体，另外一个是选择随从圣灵。那么选择的结果呢，会带出两个结果。一个结果呢，就是体贴肉体，另外一个结果呢，是体贴圣灵的事。所以啊，保罗这个地方很有意思哈，他跟我们讲这件事情，你所做的选择，他的意思是说，我们所做的每一天所做的选择，不是用 广播机或者是用喇叭宣传给大家说，我选择随从肉体，我选择随从圣灵。他不是，他说我们所做的选择是用我们的行动来表现出来的，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所做的选择是用我们的行动来表现出来。如果你的内心所做的决定是选择圣灵的话呢，那么你的行动所带出来的就是体贴圣灵的事情。如果你的选择是随从肉体的话，你自然就体贴肉体的事。什么叫做体贴？体贴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们每一天心里面想的，脑筋想的，所做的，所行的，每一天都在想这些事情。如果你说你很体贴你的太太，如果我说我很体贴我的太太，但是呢我太太生病了也不理她，从来也不打一个电话，生日每一年通通都忘记，结婚纪念日每一年通通都忘记，回到家里面鞋子袜子脱了之后什么事都不做，但是我很体贴我太太啊，这个不是体贴是不是？还是我的太太很体贴我，所以从早到晚呢，我所要做的事情我还没有做出来他都知道了，我想要做什么事情嘴巴还没有说出来他都已经明白了，因为你可以看得出来他很体贴我。为什么呢？因为他常常的思想我的需要，常常的关心我的需要，虽然我们嘴巴还没有说出来，我们这个体贴的人呢他就已经能够了解了。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一些上海的先生们呢、都很体贴自己的太太，做这个上海的先生是很有名的，他们呢这个体贴太太也是很有名的，我们北方人的先生呢好像比较粗一点，比较不是那么体贴。不过呢虽然不是比较粗犷一点呢，但是我们还是很关心我们的太太，是不是？北方的丈夫还是不错。如果我们体贴肉体的事情，意思就是说我们每一天脑筋里面所思想的，我们所做的事情，每一天我们所花的时间，我们所关心的事情，全部都是肉体的事情。如果我们体贴圣灵的事情，表示说无论你的工作有多忙，无论你的身体是疾病或是健康，无论你在这里还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其他的地方，你的脑筋里面所思想的总是圣灵的事情。神所要的就是这个。所以他刚刚告诉我们说，他说那一个当神把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让我们得到那永远的生命，他把这样子的恩典赐给什么人？赐给那一些随从圣灵而不随从肉体的人。不是赐给每一个人。如果我们仅仅只是我们的嘴巴里面说我们要随从圣灵，我们要顺服圣灵，我们是爱主的人，但是在我们所关心的生命当中，我们所关心的事情全部都是这个世界上面肉体的事情，在你的生命当中看不见一点点因为爱主耶稣基督爱圣灵所结出的果子。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仔细地问我们自己这个问题，我们真的是体贴圣灵吗？因为我们所选择的结果会带出，我们选择的行动会带出一些结果。对不起，结果，当我们随从肉体的时候，就是死，就是与神为仇。 当我们选择随从圣灵的时候，我们的结果就是生命，永远的生命和今生的平安。那么随从圣灵并不是这么样子，不是这么的虚无缥缈的。我们的的确确可以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和生命当中，我们自己常常的提醒我们自己，问问看你自己这些问题，在你的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你是不是都有经历圣灵的带领？圣灵是不是每一天在你的生活当中都在指引你的道路？问问看你自己这个问题。在圣灵感动你的时候，对不起，好，这个不是很清楚。在圣灵感动你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愿意顺从他的带领？如果今天圣灵感动你要去探访一个弟兄姐妹，如果今天圣灵感动你要你奉献一些金钱给教会，如果今天圣灵感动你要你出来为教会的事工服务，如果今天圣灵感动你要你跟你的妻子或先生道歉，我们是不是顺服圣灵的带领？问问看我们自己，我们每一天思想关切的内容是什么？好，我们现在网络非常的方便哈，常常在这个查经班里面听到这个弟兄姐妹说啊，我今天又犯罪了。为什么犯罪呢？一看 internet 又看了四五个小时啊，上去就下不来了哈。那么一上了网络，他关切的东西是什么呢？是中国的政治情况，好，是这个是台湾的这个选情，好，或者是我不太清楚，反正花边新闻或者是这个是许多跟我们切身没有什么关系的都要关心，但是唯有属圣灵的事情我们不关心。所以问问看我们自己，我们在我们的一天当中，你的所思所想你最关切的是什么？问问看你自己，在你的祷告的时候，在你祷告的时候，你是不是愿意好像儿女跟父母亲在交谈一般，或者是我们的祷告只是例行公事？是不是例行公事我不晓得你们教会的祷告会怎么样我们在教会里面呢，我们的祷告会呢是一个很大的困难。为什么呢？因为弟兄姐妹喜欢参加查经喜欢参加聚会，喜欢参加布道会，喜欢有这个教会很多的活动，但是祷告会呢没有什么很大的兴趣弟兄姐妹，我们在跟神祷告的时候，我们是在跟神聊天，在跟神倾诉我们的心意，我们在聆听神的话语，或者我们只是例行公事，认为我们是在对空气讲话这些是事情都是看出我们在圣灵里面，我们是体贴圣灵呢，或者是体贴肉体。最后一件事情你们可以问问看，就是你大部分的金钱跟时间是花在什么地方？耶稣说我们的财宝在什么地方，是不是我们的心就在什么地方？如果我们大部分的都是在属肉体的事情上面的话，你会发现呢，很自然的我们就会被这些事情所吸引如果你大部分的钱财都是在这个 stock market 里面的话，那么你每一天的这个情绪跟你的血压跟你的这个就是跟那个股票市场一样上上下下上上下下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所以呢我们要小心，也问问看我们自己，这几件事情上面希望 我们可以常常的提醒我们自己，好像神圣灵好像一个窑匠，他要塑造我们，借着每一天的带领，他要帮助我们过一个成圣的这个道路。那接下来呢，这几件事情我希望弟兄姐妹能够思想，也是常常的提醒自己，因为我每一天在生活的这个过程当中是我们成圣的道路。你如果今天还年轻的话，感谢主，因为你有很长的时间可以在神国的里面建造你自己，一天一天一天一天的成长，神会把你塑造成天国很有用的栋梁。那么接下来呢，保罗就用很多的形容词来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如何过一个顺从圣灵的生活。他说，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面，你们就不属肉体，乃是属圣灵。好，这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有神的灵进入在我们的心里面。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多讲这几段的圣经。那他讲到神的灵，讲到圣灵，又讲到基督的灵。那接下来呢，他又讲到说，因为我们有这个圣灵的内住，那么我们的心就会在主的里面，我们的必死的身体会跟主耶稣基督一样的复活。最后呢，他又讲到说，他又讲到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啊，这个地方我稍微花一些时间。他讲到说啊，弟兄姐妹，他是有点像做父亲的苦口婆心的对儿女们劝告的时候，他说啊，因为我们领受了圣灵，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断开了我们的锁链，所以如今如果我们再去犯罪的话，那么因为我们的锁链已经被断开了，我们再去犯罪，不像我们从前是因为欠肉体的债我们会犯罪，我们是被罪所辖制，所以我们会犯罪。如今我们已经成为圣洁的人，如果我们再去犯罪的话，那已经不再是我们始祖亚当犯罪的结果，那是我们自己的选择，那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所以要提醒保罗在这个地方要提醒我们，好，他说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你们若愿意，若顺从肉体活着，你们就必要死。好，弟兄姐妹，这个话非常的严厉，因为告诉我们说，神的救恩已经临到我们，我们在过着教会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警醒，要提醒我们自己，我们不能够再顺从着我们的肉体而活。好，最后，好，第三件事情呢，我们要讲的是圣灵同证我们成为神的后嗣，就是得荣耀的那一个部分。我想他为什么要这样子说呢？因为我们刚刚讲过，在我们成圣的这个道路过程当中是一个漫长的道路，有的时候我们会遇到很多的困难，甚至会有遇到攻击和苦难。在这个成圣的道路当中，弟兄姐妹，我们会灰心，我们也会难过。我相信在教会里面服侍了这么多年虽然我在Milwaukee 的教会从1984年一直到现在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个教会那是一个非常单纯的教会教会里面呢有许多许多的爱，但是呢还是会有软弱的时候，还是会有灰心的时候在服侍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有点像你们常常读保罗的书信，你就晓得保罗的一生的服侍呢，他也遇到许许多多的困难有遇到外面这个抵挡他的人的攻击，也有遇到教会里面的自己心爱的弟兄的姐妹的背叛和离弃。在服侍主的道路过程当中，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所以保罗在最后的这一段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说我们要记住一件事情，就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是那个儿女的身份，将来有一天要和他同得荣耀的那个身份。今天无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所遇见的困难有多大，遇见的试探和挑战有多大，只要你记住一件事情，就是神一旦让我们称义，他所赐给我们的不是奴仆的身份，乃是儿女的身份。今天是父亲节，我们当中有许许多多 的弟兄姐妹，他们弟兄们，你们已经做了父亲了。你们如果没有做父亲的话呢，我相信你们也一定有父亲。你们知道父亲对儿女的心意，保罗就是要借着这个父神所赐给我们这个儿女和后嗣的这个观念呢，要提醒我们弟兄姐妹。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安慰，我每一次在灰心和失意的时候，在服侍的时候遇到困难或遇到攻击遇到抵挡的时候，主耶稣基督神永生的盼望，那儿女的职分是我唯一的依靠，是我唯一的依靠。紧紧地抓住这个应许，紧紧地抓住这个应许，也知道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的心意，我们就可以走过我们生命每一个困难。我们看一下他说凡是被圣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好，所以呢，我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那么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他的意思是说，我们得到了这个儿女的心之后呢，我们所呼叫的是阿爸父，阿爸父。阿爸呢，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亲密的一个名词。我不晓得你们叫你们的父亲叫什么，每一个在中国各个的不同的省份里面，每一个人叫父亲都不一样。我叫我的爸爸呢是叫阿爸。你们当中有叫阿爸的请举手，有没有人叫阿爸的？没有啊，一个都没有啊。有一个是不是？我叫我的爸爸叫阿爸。我父亲在92、93年的时候，92年底、93年初的时候过世了，所以他已经今年已经过世将近20年了。我有20年的时间没有再用这个称呼叫我父亲。那因为这个称呼很特别哈，这个称呼阿爸，这个称呼很特别，所以我也一直把它拥有，是成为我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当我念喊阿爸的时候呢，我们不是叫阿爸，我们是叫阿爸哈，就是你我们一叫的时候呢，你就所有的过犯啊，我们小的时候所有的过犯啊，所有的难过或者是忧伤啊，全部都把它交给我父亲了。我爸爸体型跟我很像，有一点胖胖的哈，然后呢就把我们抱在怀里面，我就可以坐在他的腿上面。那么所有的困难和忧伤呢，就在他的里面啊，就交给他。但是很可惜，我已经有20年的时间没有再用这个名词称呼我的父亲。有了这样子的阿爸的父亲呢，弟兄姐妹，我们可以面对未来，我们不再惧怕，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天父是那位掌管宇宙万有的天父，在他还没有难成的事情，他掌管我们的明天。虽然我们不晓得我们的明天会怎么样，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这位天父他掌管我们的明天。当你知道谁掌管明天的时候，我们的惧怕就重担就交付给我们的神。我们所有的心不再是奴仆的心哦，弟兄姐妹， 因为奴仆呢，我们怕你们当中很多都是在工作的哈，工作我们不晓得老板明天生意怎么样，会把我们 lay off 哈。这个奴仆的话呢，公司不景气的时候呢，就要被解雇哈。即使是这个铁饭碗的哈，现在 Scott Walker 一来做很多铁饭碗的也没有工作啊。在 Madison 这个闹了，这个没有，世界上没有工作是一生之久的，奴仆的心不是一生之久，但是父亲的心是不一样的，弟兄姐妹。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们家里面是非常的贫困，我有五个兄弟姐妹，再贫困，父亲节衣缩食也不会把食物，放在桌上给我们吃，不会说，我们这个今天没有饭吃了，我是最小的哈，老五你最小不用吃了，不会这样，因为父亲爱我们的心，天父给我们的应许是叫我们面对我们的未来，我们不再惧怕。但是呢，他也告诉我们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会和基督一同受苦。他说你们，他说第十六节哈，第十七节，他说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与他一同受苦。换句话说，弟兄姐妹，既然我们是神的儿女，那么你的受苦是理所当然的。我们既然是神的儿女，我们就一定会和耶稣基督一同受苦。请问耶稣基督有没有受苦？有没有受苦？你们哪一位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所受的苦超过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受的呢？没有，没有。既然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在服侍他的时候，我们就一定会受苦。但是这些的苦，这些的苦，我们应该要把它看作是神给我们的操练，给我们的操练。如果我们没有经过这些的困难和挫折，我们岂能够成为神有用的子民？岂能够成为神有用的子民？想一想，如果我们一生以来从来没有遇到过任何的困难，从来没有遇到过任何的困难，我们可能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吗？因为我在 Marquette 那个地方做很多的学生的工作，每一次到考试的时候在学生呢就会跟我讲说很紧张啊，这个他们这个要期末考、期中考的时候，他们都会很紧张哈。我跟他说啊，不用紧张，考试呢，为什么要考试？考试是受苦哈，是不是？老师出了很难的题目呢，让我们去面对这些考试，但是考试是要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程度在什么地方。要我们知道我们学了多少，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比昨天更好。如果你考试考不好，那你更应该感谢主啊，是不是？你才知道你自己所学的不够。今天如果我们遇见困难，我们失败了，我们应当要感谢神，因为神把一个困难的事情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为的是要让我们学习成为更茁壮的儿女。最后一件事情，他告诉我们说，我们也必和他一同受荣耀，我们会和基督一同得荣耀。既然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受苦，既然我们与他同坐后嗣，当新天新地再来的时候，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我们将来要和他一同得荣耀。弟兄姐妹，神的恩典白白的赐给我们，赐给那些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如果我们愿意一生之久的跟随他的脚步而行，如果我们认定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愿意为神吃苦， 站立的稳，努力的向前，将来有一天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要一起被提，在空中与他相会，与他在新天新地里面同掌王权，直到永远。这个是保罗要告诉我们所有基督徒一个得救、成圣、得荣耀的三个步骤。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主啊，今天在这个父亲节的早晨，主，你再一次让我们看见我们在天上的天父，他是如何的爱我们。他在我们在做罪人的时候，就将他自己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为了我们的罪走上十字架，成为我们的挽回祭。主，我们谢谢你，今天早晨，主，当我们每一个人在你的面前安静的时候，主啊，我们求你的圣灵继续引导和带领我们。主，让我们一生愿意走在你的道路当中，随从圣灵，体贴圣灵，而不随从肉体。我们再次将 Madison 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恭敬地交在你的手中，主啊，让你的灵带领他们，让他们一生之久成为你的子民，服侍你，直到见你面的日子。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